欢迎到我他周播，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国就快圣诞节兼冬至啦，由香港冻到扑街。 咁啊，你讲天气啊，顺便我讲两句啦。咁啊，即系点解会你哋一个温差会咁恐怖咧？其实主要因为寒流落嚟，个风冷风之前咧会有叫做风前增温嘅物体，佢会令到你个气温上升，所以之前啊30度啊嘛，12月30度嘛，好冷恐怖啊嘛。咁然后佢冷风一到，因为佢真系一条界线嚟噶，喺几个钟头之内咧，你入咗冷风嘅范围之内咧，佢就跌，佢差佢会差十几甚至20度。 而好似全球都系咁，因为日本咧，北海道咧系60cm 大雪，佢话系北连北海系连宅房啲人都鬼晒咁嘈啊！有冇搞错啊？之前嗰个礼拜有就10度，而家同我而家跌到-6度。 呢个系因为12月啱啱大约12月开始咧，北极嘅相对气压咧就好似系低咗定高咗，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唔同咗啦。咁结果咧就系北极啲冷气团啦，就唰唰声咁跌落嚟。咁啊，香港呢一次嘅寒流其实都系北极冷气团跌落嚟嘅。之前好似16个年咪试过一次咧，唔系好冻嘅，但系会突然间一次一个好劲嘅寒流冻捻到黐筋嘅，一样情况。咁样啦，不过好啦，咁我哋个言归正传啦，冇讲废话，讲下成废话啫呀。 嗱，讲咗啲，其实到年尾，因为其实到年尾咧就各大咁乜乜榜、乜乜榜拍宣布啦，咁讲咗啲比较我会关心嘅就系时尚女杂志 Vivi， 其实都几有名嘅本啲女性杂志，咁就拣咗就 Vivi 各部级帅哥嘅排行榜，即系拣啲二 K 看啦。咁咧冠军就完全唔意外，津叔津田健次郎。我对嗱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根据引述翻安原洋贵话，大家都系低音啫，点解张叔咁受欢迎，我唔受欢迎啊？跟住边个窒佢话，又靓仔啊嘛。 即系我解清楚一样先，呢个排名系排声优入边靓仔嘅， 系啦， 唔系话佢把声好靓仔，因为我唔系好识分啊。 嗱，唔系佢唔系，而且应该就只系把型男声，把声型啊。总之四哥音啊嘛，即系把声型啊，都系嗰句啦。咁其实津叔大佬又形容佢啊嘛，似话常德华啊嘛，屌大佬又靓仔。咁你讲就系唔通系插田智和，唔通插田智和把声差过佢咩？咪就系你插田唔靓仔啊嘛，安原仁贵唔靓仔啊嘛，三百健太唔靓仔啊嘛，咁咪津叔靓仔咯。 所以我咪问确认清楚到底系讲紧个声优本身靓仔，定系话佢 把 声靓仔？唔知点解会话把声好靓仔啊？ 唔系，就系阿 Besa 马阿收房部咁样，咁佢把声唔靓咩？边个咁话佢把声唔型啊？但系咁你唔够人哋靓仔啊嘛？好现实嘅问题，你睇个数个表，江口拓也、中村由一、成谷浩士、江本顺彦，全部都系啲即系个样靓，把声靓唔靓唔重要，重要你个样靓 啊。所以咪搞清楚咯，唔系啊，系指个人本身啊。 就系咯，好现实嘅问题，即系除非把声真系完全唔夹，唔系嘅话，样系有着数嘅，尤其是呢个年头。阿津叔，好啦。 好啦，咁我哋去动画新番消息。One Piece 动画化。 One Piece 动画化重启。吓乜佢唔系，因为佢唔系仲播紧嘅咩？我印象中我一直以为咧 One Piece 有啲咧一路播一路播一路播嗰啲嘢嘛。 系啊，系无限番，但系佢话由原作第一话重新去做个动画。 吓，唔系啊，马大佬你成8本嘅喎。 系啊，东影嗰个话东影一个，即系佢呢个咧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呢类咁啊国民番啊，佢中间有好多拖戏啊嗰啲嘢噶嘛，咁你想精结精实少少，咁啊唔系因为佢完咗咪成，系你未完你都可以咁样做。虽然的确好似真系好少听呢个例子，通常都系啲完捻咗啊先咩啫嘛。龙珠当年剪成龙珠改都系为咗呢样嘢啫嘛，即系佢就留翻个新嘅版本出嚟，就唔好要咁多当年嗰啲 灌水拖戏啊。 逼不得已要你拖系啊，灌水拖戏嗰啲嘢，咁所以佢要系咯，系啦，东施海篇开始重新再做过，即系佢话由头开始啫，但系冇话过做几多噶嘛。系咪真系做咁长咧？我就到你 cut 捻咗动画版灌落去嗰啲，你原作都好捻长噶喎。 成百本大佬，系去到有咩？ 系啊。 好多人就屋企都真系唔好错，我抌咗佢算啦。但系成100几本就点错啊？ 系啊， 系啊，咁啊，呢个系 Netflix 做嘅，就唔知道，因为 Netflix 好似冇搞咁长嘅嘢。当然你可以话好，可以好似某啲王牌节目咁做 M 做五六七八季都得嘅。但系 Netflix 好似真系好少做好长篇嘅动画，我冇乜印象啦，最少。咁啊，呢个霸权社做电影啦，咁啊，咁呢个就乜都啦，唔会再揾东映搞啊。东映嗱，东映嗰嚿应该仲播紧啦，如果冇搞错的话。东映还东映，咁啊，霸权社还霸权社，嚟睇下咯。咁啊，大家都睇，可能都体验咗东映版噶啦。睇下要做成点咯。咁啊，我个人咧就梗系睇嗰个霸权社先嘅，尤其是你知东映做 One Piece 系好悭 cut 噶嘛。咁啊，唔紧要啦。 唔系正常嘅，讲真就系、是、我有时我咧冇太过去下去到就咩不惜公本动画，未唔系不惜公本就好睇嘅。 喂，东影孤鸠寒系全业界都知嘅事嚟啊嘛，呢个已经系啊，就系、是、OK， 唔紧要，我哋讲一啲真系新作，即系背嘢名啦，一个字嘅咋，地。 都系拗晒头咩咧？ 中文译咗做地，虽然系的确系最核心嗰、那个，但系其实佢因为佢日文咧就咁仲简单，一个片假名切。当然佢后面有副标题嘅，咁、这个地球的运动，咁嗰个乜嘢呢，系其实系讲紧地动说，大概应该系我冇记错，应该十五世纪左右，嗰阵时仲系呢个天动说噶嘛，即系呢个天圆地方个天转个地球唔喐嗰种啊，地球系宇宙中心啊，咁当然我知道地动说有好多嘢啊，唔同啊，入边都有提嘅， 唔好讨论呢问题啦。 咁总之佢入边讲紧呢个时代点样去探求呢个地球嘅运动。是啊，是好科普的，但是有些地方有几热血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即是他呢他不是那些有些似以前有部动画化了的传记动画化，这个有关电池的那个八个，我们新番好久之前的新番来的。我们有提到，我是好赞赏的一套。都是一样，他就是类似啦，再故事性少少啦，因为那个毕竟是传记的。咁这里入面他那个黐其实咧系有地啦，即系地动地一个地球地动说啦嘛。咁另一个仲有个血嘅意思，咁啊仲有呢个知识嘅知啊，即系个好打中我咯。但系我真系唔好好形容啊，即系一种属于科学人嘅热血啦。你要明白嗰个年代咧，你讲地动说咧系趴头颅洒热血嘅事嚟嘅，物理上。即系讲咗一个咁样嘅故事嘅，所以我系好想大家会有听，即系无论你系咪睇呢套作品都好啦，嗰、那个当年呢个嘅故事咧，我都觉得大家系值得睇啊！作为一个现代嘅人，一个现代科学世界嘅人，都应该去睇一睇嘅作品啊！所以佢动画化，漫画已经好劲噶啦，个动画希望佢唔会做得太闷啦。老实讲，我最惊佢其实佢系闷。我唔系个人，可能唔系个人睇一阵。如果你冇兴趣嘅话，我唔知道，因为我有兴趣，我唔知道冇兴趣嘅人会唔会睇到瞓着，咁啊咁样啦。咁啊，推荐各位去留意一下啦吓。嗱，先讲变咗烂咗，唔好赖，唔好话我未睇噶，套嘢未出噶。啊，咁啊，都系动画化。呢、这个真系我系冇人烦我，但系的确系雷声大雨点小啊。之前动画化《链锯人》原作好好。动画版比个乱鸠咁嚟啊！导演惨遭动画化，画唔差噶， 好现实嘅问题。漫画我都觉得唔好，屌有一句去越第一期去中段，我发现到佢就系个作者开始唔知写紧乜嘢啦。呢套应该讲就系、是，如果呢套嘢当佢喺动电视当沟片拍嘅话咧，可能会成功。但系你好捻认真当喺度正式片嚟拍咧，就唔掂啦。因为本身原作好温沟嘅， 我又唔系觉得个导演系好认真撞上正式卷咁拍，总之就系、是、 佢系沟嘢噶，屌都话呢条友， 系呢套嘢，唔系呢套嘢系沟片嚟嘅， 佢即系人成日话咩神编剧，屌你系咪？ 喂呢球唔系呢套原作就系已经系沟片嚟噶啦， 沟卵到爆炸咩即系追剑，屌 漫呢本嘢呢套嘢本身系漫画版嘅沟片嚟嘅。不过佢，所以咪话佢导演惨遭，即系佢自己认知中嘅呢套作品，结果就拍咗佢嘅版本出嚟，袁冷泉就交回头，嗰套嘢仲有人睇，都真系要系靠啲咪咪啊嗰类嘢去顶住嘅咋。好咁唔紧要，唔好踩咁多，总之就系呢套啦，链锯人电影化，唔系好意外嘅，毕竟你就算俾人屌捻到开花啦，其实都有唔少人睇嘅，即系无论系基于咩原因啦，咁。咁佢又出诶呢个雷厥篇就系呢个电影，应该系电影嘅，咁啊继续都系咩拍做啦，咁样咯。 好啦，咁我讲下一单，其实咧系类似惊讶嚟事件嘅一个，即系嗰啲叫后遗症嚟嘅。 咁就有个女人就告阿纪元邦彦，就话佢抄佢，话抄佢，即系抄画。咁咧，纪元邦即刻就去法庭告鸠佢，就结果要赔偿110,000日元。因为咧，自从经过咗惊讶尼事件之后咧，日本嗰啲动画业界人士咧就即系风声鹤唳，屌，点解走个癫婆嚟，癫佬入嚟就放火烧扑街啦？所以咧，呢单嘢咧其实系好都搞叫做而一般嚟讲唔会搞到咁大嘅，如果以前，但系而家就搞到好大好大。 嗱，我唔记得当初我哋新闻有冇报，因为类似嘅嘢，我哋好似听，我记得好似有另一单啊，另一单话抄袭嘅就有讲过啊。呢单纪元邦彦呢单，我唔系咪啊？我就唔肯定。 好似印象都冇讲过 啊。总之啊，被告就系话啊纪元邦彦抄佢，咁而家咧啊纪元邦又调转告佢，告佢诽谤同埋呢个业务妨碍。咁啊， 因为你唔敢告嘅话咧，事情会好，即系叫做咩？ 咁咪变咗默认咯。 变默认，默认佢就越嚟越过分噶啦，所以一定要趁早阻截咗佢啊嘛。 而家有法庭主张完之后，就算他招有人再撩翻转佢出嚟，喂，法院判咗佢名誉损害、业务妨碍嘅，即系法院都认为佢系荒唐无稽。呢个系下纪元嘅主张嚟嘅，就算以后你再有人撩翻件事出嚟，你唔可以直接攞翻个判决出嚟，咁啊唔使即系老老实。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唔会相信一个大师级嘅人系抄人嘅，虽然。我唔记得边度啊，好似有听过咁嘅事噶，系即系个做到好大师级嘅，结果发现所有嘢都系抄人哋。 而家仲要就系少女革命嚟噶，大佬几年前啊， 少女革命俾人抄就有份。 就系咯，少女革命俾人抄，经常抄啦，少甲就。 就系咁啊，所以就咁啊，赔咗 120,000咯。 要求就赔440,000，判大家知道你啦，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啦，咁啊最终赔咗咗121,000 yen，咁啊钱就至少121,000 yen，其实都系五六皮几啫嘛，而家即系对啊老人家嚟讲跌一跌咗啦。 呢个数应该我呢个数唔系象征性咯， 律师费咧未必找得翻， 唔知律师费，可能律师费都唔知个价钱，但系象征性咯。当然啦，呢个司法通常一定系要系败风俾晒噶啦。 嗯，呢度冇讲，因为法律少常识啊，呢两件事系分开嘅。你打赢咗之后咧，你可以即系可以系个官直接判告人一个，或者系对方好无理嘅，所以就你个律师费都应该对方要出埋，亦都可以唔判。咁啊，你调翻转，如果唔判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去赢嗰份啦，仲可以要求对方判埋，即系唔一定嘅。即系呢度入边冇提过，应该就冇特别判到嘅。咁我谂佢亦都未必会追嘅，有时都系为啖气，或者为翻个明星嘅啫。你都系嗰句，你一个普普通通嘅人，你可以告到佢几多钱翻嚟啊？咁样。 但系起码一样嘢，你阻截咗佢先，因为嗰句咯，唔好再出现啲不幸嘅事件啦。好啦，嗱，咁我讲下一单其实有发生嘅。首先讲翻正嘅事就系、是，咁就 Bad Jack 就拍真人版，其实唔系一次噶啦。咁咧。男主角就揾咗之前做做岸边路伴谷桥一生，咁呢套咧就好似系日剧嚟嘅，就唔知系会好似岸边路伴咁样一年拍一集啊，因为岸边路伴系一年拍一集，拍3年，跟住仲拍埋啲剧场版，拍3年几去咗，咁跟住就唔知啦，因为深切上架一次即系剧化咧系已经相隔咗24年啦。咁咧重点咧其实就呢、這个就唔系呢个嘅，就系、是、江湖流传啦，即系网络流传咧就话。有啲爆八卦杂志爆，原本咧就谂住揾咗加连张辉做嘅，但系加连张辉就话据说啊，就话阿 Bad Jack 系个专死要钱嘅医生，就同佢价值观唔吻合，所以就唔接。咁有啲人就话你究竟冇睇过 Bad Jack 噶？ 咁可能真系冇睇过，冇话你一定。虽然话国民级漫画啫， 但系佢唔睇过唔奇嘅。我觉得完全唔奇 啊，即系甚至可能睇过都唔记得咗啦，咁多年前。 但系对我就系咁讲啦，如果他做 Bad Jack 咧，就绝对扑街嘅。因为先不要讲佢演技啊，我对因为自从苍鹭与少年之后，我听佢配音个演技，咦，掂咗喎，可能佢好多咧。虽然我不抱咁大期望，但系佢个样子真系唔多似咧，即系纯粹揾佢，因为佢够红。比起上嚟咧，阴阳怪气啊，嗱，住褒义嚟噶。结果乔生咧就几适合做 Bad Jack 嘅，尤其外面路伴佢真系做得好。佢一套独特嘅演技方法啊，佢会几适合 Bad Jack 呢种，所以叫做咩而家热份啊，傲娇医生系即系佢系好古典傲娇嚟嘅，嗰种傲娇啦，个性扭曲啦嘅古怪嘅怪癖医生咧，佢好适合做嘅。佢人格佢格似啊，喂， 加连 Jeffrey 个样仲系似后生嘅，仲靓仔嘅，卅佢都三就接近三十啦，但系你睇个样点睇似廿出头啫嘛，大佬 Bad Jack 就算 Bad Jack 你唔会后生啦，大佬。 我唔好肯定佢入边设定系几多，但系佢睇个样都系应该都系差唔多呢个年纪噶啦。 即系个样太后生唔系，即系同埋太个靓仔啊！即系佢系嗰啲咩一见真样咧，系点都要摆个靓仔样嗰种嗰种演员嚟噶。加藤章辉佢唔似啊，佢如果佐藤健咧，佢仲可以扮下残啊，扮下老，但系佢唔得噶。加藤章辉咧，佢任何时候咧，佢都扮出啲咩系出嚟要靓人靓要靓样嘅。我所理解嘅加藤章辉。咁就无谓啦，你做 Bad Jack。 咁啊，少少背景资料啦。改编嘅对象咧，就唔系原作，而系佢后边用，即系之前好似提我，我唔知道有冇提过啦。用 AI 补出嚟嗰、那个即系有份参与，唔系用 AI 全部 AI 嘅，系 AI 都有份。我唔知佢参与到系咩程度啦，我好似冇讲得清楚。咁啊，嗰部嘅新嘅 Bad Jack 就唔系原作。咁同埋咧，呢、這个佢系呢个原作五十周年嘅纪念作嚟嘅。咁亦都呢、這个应该第三次嘅真人化，之前1981年同2000年都各自有一次嘅电视剧嘅咁样咯。 咁、又 舞台剧嗰啲唔计啊。咁啊，仲有 舞台剧算啦， 逼出呢个名啦。啊， 好啦，跟住就系、是、屌，即系我话屌，估都估到唔到你开紧翻咩？依三就正有喺发咗封信就话，我宣布结束，唔会再搞啦。讲完。收工，即系咁短嘅啫。 啊，上回提要咧就系、是、讲到佢系几个加埋一齐搞噶嘛，其中一个退出，我已经唔记得晒啲名啦。剩翻嗰个就话我哋寻求继续搞E3，咁啊，但系因为对方先系做主力嗰、那个，你只系协力嗰、那个，咁啊，你细一个大一个走咗，你细一个做唔做得到啦？而家话哦 ，OK， 我哋都放弃了。而家系咁样， 咁就收工啦。 即系咁样，其实都系嗰句啦。医生，系咪真系必要啊？即系呢个时间系叫个展览嘅，系咪佢咧？咁就另一回事。 应该讲就 系、是、咁、 大型嘅单一发展览系有需要嘅。你睇下今天 TG 咪系咯 ，TG 根本就变咗个游戏游发表会。问题就系、是、人哋要大型嘅展览、但唔系要系医生，因为医生就太贵啦、又贵又唔方便，效果又唔好。 各方面啦，佢即系有佢古老嘅问题，有佢效率嘅问题，有佢形式嘅问题。咁咁啊，仲有佢呢个时间，佢死咗之后，即系佢先可以空翻个嘢出嚟噶嘛。无论系继续 Summer Fest 搞落去啊，定系有其他人去接佢个位都好啦。总之佢挡身收皮，咁啊，即系等于 CWHK 理论上应该收咗皮噶啦。咁 RG 都准备收皮啦，唔好意思，虽然接咗佢个位，但系都准备收皮噶啦，大家明噶啦。咁啊，跟住我听啲开心啲啦，唔好讲啲系嘛。就我哋上个之前提过嘅八号出口。 嗱，呢个 game 咧就真系唔系完全唔系夸张嘅全球风行，因为好乸平，廿几蚊港纸一只，去到个就咩？系只 game 好捻短，如果你顺利，即系冇乜遇到咩古灵精，即系如果你玩 Speed One 又冇咩俾佢整到你嘅话咧，大廿分钟爆机噶啦。而且佢都 我听到目前我唔知系咪肯定呢一刻啊，总之我上一次听佢嘅 Speed One 嘅记录系1分30几秒。 你要即系 尤其是你可以分几秒买噶。 系啦，就惊咁短，即系讲真，廿几蚊跌都跌咗俾佢啦。讲真，喺香港廿几蚊屌，老乜餐买唔到咁滞啦。喺老乜餐咁嘅价钱嘅，最平嗰只，即系28蚊老乜餐，嗰只价钱嘅跌都跌咗。但系呢只嘅，由于佢个京都非常之似京都地铁站嗰啲咁嘅地下街个 style 咧，就经常俾人恶搞。我睇佢恶搞多到不数唔晒。 因为好几个方向啦，一就系嗰种气氛啦，你地下铁嗰种迷宫嘅气氛，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咁啊，另一种就系佢个游戏方式，因为佢游戏方式就系睇下佢有冇变异，有你就要退出，冇你就揾啱出口啊嘛。咁咧就会变成就系、是、有好多就系、是、行开见到某啲好熟悉嘅画面，哦，冇变异系正常嘅，即系譬如之前见到阿芙妮兰俾个保险柜夹住咗，哦，好正常。合理正常嘅，即系通常运转，咁咪叫冇变异咯。即系用呢个去做嘅，因为呢个嘢可以配合好多嘢去做翻个迷因出嚟，就系有啲乜嘢通常运转，睇落去好怪异，但系实际上系通常运转嘅，你全部都可以车落去嘅。又或者系调翻转啦，睇落去好正常，但系实际上系怪异嘅。即系呢种咁嘅玩法，好配合，好百搭咯。 咁咧另一个咁咧，芙莉莲咧又系本年度最新迷因啦。 就头先嗰个啦，一个宝箱食咗咬住嗰、那个咧，到另一个就咩啊？喺勇者Himeru 死咗之后几多年之后，呢、这个文一，喂，连我呢个唔睇符丽莲嘅人都知道呢文一就系、是，哇，出到泛滥啊！去到就咩？任何图只要加一句文，加只魔图只要贴一句字落去，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就一变咗新图嚟话系勇者死咗12,530几年之后，宇宙航道三个比尔，即系五星物语啊，跟住喺勇者死咗 XXX 年之后，世纪末地球，总之任何图加落去，你都可以变成一个新图嘅，即系本即系睇到就系、是。哇！又俾你洗版，洗到我即系洗到有啲洗到系洗到咁多啊！不过好嘅，因为我发现到近年嚟迷因系少咗嘅，即系可以乱加迷因系唔系好多。嚟咧啲老啃咁有啲新血加入系好事嚟嘅。 嗯，咁啊，系啱啱其实啱啱八号出口啦，我仲未讲完嘅。咁啊，仲有啲佢再有个特性咧，因为你系理论上如果你冇揾啱路嘅话啦，你会不断咁重复翻去嗰条路噶嘛。咁有套作品都系，因为有呢样嘢嘅《盗王丁》。Jojo《盗王丁》入边啊，咪就系、是、你就系永远会出唔翻去咯，唔可以回头个小巷啊。 有噶，我都见过有玩 Jojo 玩 Jojo 嘅文人噶爆出口。 仲有无限轮回，仲有一个，即系其中一个，跟住你见到阿长门话你已经系第八万，我唔记得个数字啦。总之大家记得佢啦，你唔知第几万、几千、几多次去轮回了。你已經係嘅，去呢、這個呢、這個收，即係基本上只要同無限輪迴有關係嘅咧，都可以扯埋落去嘅。所以佢變到好，所以咪話佢點解咁多人玩就因為百搭啊嘛，同符靈一樣咧，都係百搭啊嘛，因為即係咁啊，呢啲向來真係就首先嚿嘢夠紅，咁都要夠紅先啦。符靈男，我有錄音為證啊，之前一路都講緊，一路叫你留意呢套嘢。嗱，冇呃鳩你哋啦，套嘢係真係有水準，真係大家大富青啦咁啊，所以佢咁啊紅起嚟之後，佢幾乎每一話都可以變啲咪咪出嚟嘅，包括五百年啦，係咪嗰個魔族五百年嗰魔族叫乜春幾咗添？是但啦，總之佢幾乎每一話都有新嘅梗出嚟嘅，即係包括飛吻嗰個啦，嗰啲嘢，即係佢每一話題啦，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作品夠紅。就总会有，但系佢都系呢方面系比较有潜质嘅。佢唔系特登嘅，佢唔系特登搞出嚟，但系的确好特别。我所以我之前话点解话我可以用特别去形容呢套嘢噶。即系好啊，今日我哋讲翻我哋熟悉的 Pokemon Title Station。 Title Station 咧， 小手地嘅特仲系全正用嘅存在大公司啦，游戏铺啦。 嗯，虽然我唔知道有冇人期待过，咁佢嚟香港啦，呢个御心广场嗰边，咁但系根据我嘅经验，佢冇嘢要到咧，都好正常嘅啫。因为英国呢边都有嘅，我去到之后觉得得我翻屋企，即系嗰间完全欢乐天地嚟嘅，屌乸声，嗰度勉强叫做有打机嘅嘢咧，佢系有部 VR 机。即系其他咧，就系嗰啲咩碌铃嘅夹公仔啊，嗰啲换奖品，嗰啲掟篮球换奖品嗰啲咧，嗰啲出票嗰啲嘢啊，喂，欢乐天地嚟噶嘛，嗰啲系无香无缘啦，睇你边一代啦，即系最终系嗰度嚟，因为唔同牌嚟噶，游戏机中心嘅牌系游戏中心牌，娱乐场所牌系娱乐场所牌，两个唔同噶，好明显呢套嘢佢应该净系攞咗娱乐场所牌，就冇攞游戏机中心牌。所以佢系冇我哋一般认知中嘅游戏，一般认知中我哋叫做打机嗰种打机啊，嗰种街机啊嗰类冇。 不过而家都冇乜噶啦，香港难做啦。讲真，比夹公仔机好过啦。反而而家全香港任何吉铺、死铺，摆一堆几个夹公仔机落去，咁啊呃你钱啦。而死铺咧，根据个人嘅观察所得咧，只要你摆一次呢个夹公仔机落去咧，就永远都夹公仔机噶啦，唔会有人再租噶啦。你即系你死心啦，嗰度诶死捻咗噶啦。 有种咁嘅形容嘅，以前台湾兴好仲兴嗰阵时啊，有种形容就系、是，夹公仔机咧，其实系一个城市嘅伤痕嚟嘅，一个伤口嚟。如果佢一个地方失去咗某啲嘢，你知譬如划咗刀嘅话咧，就会新增一个疤痕出嚟，就嗰个疤痕就系夹公仔机，因为冇嘢可以填补翻个位啊，咁佢就会生咗嚿好快速咁生个疤痕出嚟，然后个疤痕可能就永远一跟你一世噶啦。咁亦都有部分会好返啦，即係佢一唔见到佢就暂时会有啲嘢填充咗落去呀。因为好搵嘅公仔基本身一定暴利嚟。尤其是如果你啲公仔係老化的话，你用老正呢可能就仲有啲贵。 即系呢档嘢系啊，先讲呢档嘢系一定老正嘅，放心。佢其中一个吸引力咧，唯一嘅吸引力应该话入边公仔最少一定系老正嘅。虽然我宁愿 Sega 过嚟 ，Sega 我啲公仔吸引啲，我唔紧要啦。咁总之佢呢度入边咧就净系夹公仔啊、冒险乐园啊、新兴啲咧嘢啦。咁就如果你想话有佢啲机啊或者咩咧，咁就唔使谂啦。啊，打机翻打嘅即系香港嘅机铺都系就系一间就系一间噶啦，咁都大家理解嘅。 日本都系啦，冇香港啦，算吧啦，即系嘅公仔机全世界都系咁死样噶啦，而家就机铺又，所以讲嚟嘥气啦。 但系啦，日本打机嘅实体化，即系日又唔一定要打机嘅，即系呢个读卖乐园咧，就系即系呢个环球影城入边啊，嗰个的 Mario 嘅园区啊，嗰嚿又好捻受欢迎噶嘛，咁读卖乐园又拣埋一份喎，咁啊当然佢又唔会人玩 Mario， 你又玩 Mario 嘅，咁佢玩 Pokemon， 咁咧就部分复刻咗呢、这个关岛地区嘅地图啊。喺佢入边，咁关岛地区即是最初代 Pokemon 嘅地图，因为大家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噶啦，每个世代啊个地图都系对应翻日本嘅某个地方噶嘛。嗱，关岛地图就系初代噶啦，咁我谂紧应该入口应该系真心镇啦啩，即系小事出门嗰度啊。我唔知佢会做成点啦，因为而家暂时真系消息啫。咁啊，到时你去日本就可以多个地方去谂啦。如果你中意 Pokemon 的话。咁啊 ，Pokemon 咧又仲有一单小新闻咧，仲跟进啦。我哋上个礼拜讲紧呢个台北嘅 Pokemon Center 啊嘛，咁我将台北的比卡超炒到上天，然后跌到落地，曾经咧就 cheap 到好似20蚊张台币喎，20蚊定50蚊一张，即系总之就系唔值钱啦。简单讲就系、是，咁结果咧就系、是、后续就系佢嗰边三四日前啦，咁就突然间同佢讲啊，唔好意思，我哋派晒啦。说好的货源充足可以派到一月呢， 冇问 圣诞都未过喎、啊。咁结果佢呢头有消息一出，咁嗰头之前变咗冇人要嘅卡又突然间又插返上去了。哇，少少跟进啦呢个台。即係唔好以为香港人先至需要炒炒作作。 全世界都系。全世界都系有钱搵就有人炒㗎啦。好现实嘅呢个系。 啊，我哋上次都系咁啦，今日。 好啦，即系讲下啲古灵精怪嘢啦。 我哋嘅 Steam 嘅。 首先就系 Steam Deck。 太卵大咗。 好奇怪呀。 我真系淨系即刻諗到呢四粒字。 有啲人唔鍾意啲鬼佬唔知发生咩事就话佢鍾有啲鬼佬鍾意闻 Steam Deck 个排一排出嚟嗰种味。我拗爆头。 咩味呀、啊、大佬。 冇 Steam Deck， 唔知亦都唔打算闻。因为 RGR 呢喷咗就味冇味嘅，纯粹风嚟啫。 以我嘅认知，我先讲我都冇 Steam Deck， 所以唔知 Steam Deck 本身。咁虽然 Steam Deck 嗰啲其实实际上系啲电子零件基本上同你部手机冇分别㗎嘛。咁我唯一可以諗到嘅咧就係松香嗰类嘢啊，你焊石的时候要有呢个助焊剂噶嘛，嗰个阵味系几香嘅。咁系咪佢入边混咗少少助焊剂入去，然后随住慢慢挥发，你知你部嘢开完之后有啲位都几热下噶嘛，随住佢慢慢挥发之后咧，有种嗰种味咧，我唔知道。因为我又冇闻过，亦都唔知道。你要知道，有啲人佢索嘢唔系贪佢香噶嘛，即系 high tea 所以嗰啲嘢都唔系贪佢香噶啦。咁我唔知啊， 唔知啦。咁你呢一年头咩事发生？ 咁我亦都相信啦，理论上啊，过得 lose 咧 ，lose 啊 ，R O S H 嗰个过得 lose 咧，应该就唔会有啲咩有毒嘅物质去走出嚟嘅，因为 lose 其实冇毒应症嚟啊嘛。应该就唔会有啲咩有害嘅嘢嚟嘅，可能纯粹啲，因为据说有人中意啲机油味啊嘛，汽车啊、电单车啊嗰啲润滑油啊、机油嗰啲味啊，有人中意啊嘛，唔知道，总之就系好捻戇鸠，嗨捻大咗，顾物理，除咗嗨捻大咗，我真系谂到有咩词可以形容了啊！咁啊，正经少少，咁啊都系点相关嘅，同大家可能会相关啦。某程度嚟讲咧，紧要过呢个政府公布下年红日系几时？咁啊，而家毕竟系12月啦，咁仲要公就要公布佢呢个节日 Steam 嘅节日，当然唔系红日啦。 总之系 Steam 嘅减价节，咁咧就其实一年两次嘅，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一年四次。之前调整完之后变成咗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因为之前咧就有个冇春天嘅，就变咗农历新年啊嘛。咁而家就再调整翻，咁就变咗再春夏秋冬。 嗱，咁咧就由1月8号开始，一路去到7月11号，即系依个前半年嘅2024年。咁其实最主要仲要放就系放就喺春季同埋夏季啫，即系3月14号至到同埋6月27号呢两个特卖节嘅啫。因为真系可以搞到好平 啊！最传统系贵特啦，因为我大家可能应该知噶啦，我睇睇啦。最初佢系我应该系抽特啊，我印象中咁啊，后屘慢慢变下就变成一年有4个。咁啊，后屘顺理成章变咗春夏秋冬， 跟住仲有一大堆湿性嘢嘅。 近年就多咗啲主题式嘅特卖节，又约过咗唔同嘅主题，譬如原创游戏啊、动作游戏啊、角色扮演游戏啊，即系某个类型嘅特色。咁大家都知道呢个 Steam 嘅其中一种特色嚟啦，佢好中意将啲游戏呢样特卖嗰样特卖。咁大家如果唔系急住买嘅话，都好多时都会等到佢特卖嗰阵时先一次过咁样去买啦。Black Friday 佢都有搞噶。咁呢个就系佢公布咗前半年就会有呢、這个FPS 即系射击游戏嗰个啊，农场管理节。我谂紧除咗星光路物语仲有乜嘢？即系我知佢有啲独立游戏啊、细个游戏我唔识嗰啲啊，可能系跟住呢个无限重玩节，即系呢个 Walkline 啊。我读得唔好啊，我大家知系咩嚟得啦 ？Locally 咁就呢个开放世界生存工艺节，即系啲主题性嘅，即系会变成咧就系、是、如果你系中意嗰类游戏嘅，或者系想试下嗰类型游戏嘅，咁你到时咪睇下有咩特价够平嘅，跌咗你唔死咁样咯。仲有呢个资本经济节，我真系唔知系咩嚟噶啦，即系呢个仲有一个海盗大战忍者节，呢、這个应该系主题性啦吓。新品节应该出新嘢新 game 啦，远端同乐节就应该系指佢即系多人远端有嘅玩啦，类好多呢个咁嘅嘢啦，就啲排组制作节啦嗰啲嘢，即系几乎咧佢系接同啲游戏 event 差唔多啊，几乎咧就系、是、一个 event 完咗，放你两三日生草之后又再去系一个活动咁样噶，已经系密到乜麻麻。每个节日之间加一个礼拜咋，咁当然因为佢唔系每一个节日都关你事嘅，咁所以我对枪 game 冇兴趣嘅，咁 FPS 节唔关我事咯，咁样去有啲轮番咁样嚟叫做吹谷下个宣传啦，咁咁大家睇住时间表咯，咁啊我去买到时买平 game 咯，你知啦，呢个 Steam 其中一样嘅就系剁手起家一。 因为即系平得好紧要啊！我而家买人中木村一二集加埋一四嚿水啊，仲有系包埋所有 DLC 都系四嚿水，比较难。 我觉得你系咪买咗 A？ 你系咪买咗 A 嚟之后咧，开始变成呢个 Steam 玩家了？ 算系啦，因为唔系好老实嘅。其实而家 PS 唔系好乸平嘅，因为我自己喺黄金见到 PS 五旧版啊，即系重温到阿妈唔明得嗰部版本咧，由连光纤版得3000蚊咋。平到系哇！屌你老母啊！我冇入嗰部咧，但系屌，我都冇屋企冇地方冇时间屋企打机，如果打机都用公司时间蛇王打嘅啫嘛，买把捻咩？ 嗱，我首先澄清一样嘢，玩 Steam 或者系 Steam 玩家呢样嘢咧，就唔系喺上边玩游戏，而系喺上边收集游戏。收集游戏呢个过程本身就系一个游戏来的。OK， 咁啊嗱，咁我哋讲到 PS 5啦，咁啊顺便系啦，先讲啲实际少少嘅，而家出咗嘅先。PS 5 Steam 版。咁咧就早买咗享受，前买平几嚿。香港嘅货咧就唔系即刻第一时间有，要迟一个月。但系咧就价钱就相对比较廉宜少少啦，相宜翻点啊三。因为之前话本来话4300定4400噶嘛，而家我同你讲，我唔好意思，我3700就搞得掂了。其实啊，佢唔系做特价，点解咧？就系、是、价钱调整。记唔记得当初 PS5 升个价噶？佢話因為匯率嘅關係，所以調整價錢。嗰陣時我記得我調得好緊啦，咁記。喂，你美金個價錢個匯率唔同咗，關我哋港元咩事啊？香港港元同美金係恆定嘅、哦，加我哋港幣價。咁我唔知係咪終於發現咗呢個問題了，咁所以佢減翻港幣價，即係唔係佢有咩折扣性，係將原本個匯率嘅問題啊，所加咗嚿嘢，佢而家又彈翻上翻轉頭。咁啊，而家3000光碟版应该系3700 Steam。咁既然 Steam 嘅版本都系3700咯，咁你本版 三千， 咁啊你唔跌落3000揾鬼买啊，大佬。 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而家都仲系未买 PS 5嘅话咧，唔好买啦，下年出铺版噶啦。 谂啊，咁啊要讲噶啦。嗱，先讲呢个系传嘅，嗱讲清楚系传闻中，即系虽然言之凿凿。 都算是合理的 可能性大的因为 Sony 的保密功夫不是很认真的 即是甚至可能他储存出来等你大家期待一下添 不识啊完全不识啊看不明那些数字 的首先据说 CPU 不喐仲系 send 2，顺而家出到 send 4啦，大佬 send 5都嚟紧啦。你同我讲上咗 ，OK 唔紧要。但系 GPU 会升级，本来 RDNA 2啊嘛，而家上个3，咁啊仲会加呢个 APU 核心，唔知加嚟做乜嘢？可能系 PS 佢自己本身有啲咩其他嘢嘅玩法啦，因为 APU 核心可以好多好多嘢玩法，即系你语音助手都要用到啦。之前都有话Sony 申请专利 AI 专利啊嘛，咁呢啲嘢都会用到 APU 嘅。制程就由台积电嘅7纳米变成 N4P， 咁啊好合理啦。都之前都系前缘制程，而家都只系继续都系更新到前缘制程啫。虽然我谂你用 N4P 去搞 Send 2，会唔会有啲唔知道？但是他应该会将个事物超上去。咁好正常啫你直情先进咗咁发热量低咗你咪可以超上去囉。咁大概都系咁样即小修小补囉老实说应该有嘅嘢囉。你话我听即调返住你话听 PS4, 唔系 PS5 Pro, 仲系用緊7纳米制程嘅我就打个突啦。虽然都唔一定唔出奇啊。咁理论性能咁、那个 GPU 嘅性能应该会比 COX 强，因为COX 其实系强过佢噶嘛。咁、佢应该会再超翻车大人哋咁耐之前嘅路已经。咁唔知会正成点，但既然佢要兼容翻 PS5， 咁你都可以只能讲系小修小补嘅啫。最多就系之前会窒嘅 game 你会有，咁会唔会因为咁嘅升级而令到原本我记得系120唔系60FPS？同埋呢个 4K 同光追三个只能开两个嘅，我记得最之前系咁样噶嘛。咁可能我而家可以最终我可以开晒三个啊，亦都有机会嘅。咁总之系之前性能仍然不足嘅，会俾翻足你，但系唔好谂住会超越咗半分嘅 PS 五大嗰个啦，都系小修小补嚟嘅啫，都系啲难听讲句，你而家仲要旧嘅规格嗰啲晶片先难搞啊！即系嗱呢个呢个先讲再重一啲啊，呢个系传闻嚟啊，咁。不过唔紧要啦吓，唔知要买买唔买咯咁啊！我只能我净系记得有 friend 话我一年今年啦，因为年底啦嘛，开始有咩我今年玩咗300几个钟，算唔算多啊？我话梗系多咯，即系大捻把人个时间系零啊！即系 唔系咁嗱，如果 PS 五咧，睇你玩咩 game 啫。如果你 PS 五你玩大波，你玩大波罗四嘅话，头个月冲你随讲真系要一随时冲200个钟，我唔奇。而 PS 二大菠萝呢类龙 game， 我玩大菠萝唔用 PS 5啦，真系要玩多玩嘢咩？ 唔系系 PS 5好，唔使烦啊嘛。PS 5我都话跌家用机最大好处就系咩？嗱，入到去你又唔使 set 佢乜嘢画面效果，咩都唔使 set， 都抌落去，佢帮你全部监晒，唔使用脑。 我张卡劲捻过 PS 5多多声啦。 唔系你 set 啊嘛，同埋你系有句哇 hack 捻咗机咪 PS 五唔使烦啊嘛。咁呢样你算啦，呢个系呢个同佢家用机同埋电脑嘅一个两难局面就系、是、家用机系你部机好卵劲，问题就系、是、你又 set 又 key 卡嘢，有咩唔兼容 key 卡嘢头卵痛，又家用机抌咩碟落去或者揿个掣落去买搞掂，其他乜嘢任何机你任何 PS5 玩到游戏嘅画面都系一样嘅，唔似电脑部机可以唔同。 OK 啦，咁上个礼拜TGA 嗰阵时咁啊。帕德之门三嘅执行长咁啊，要补得奖感言。点解要补呢？因为我哋嗰阵时都冇提到嘅，就系佢嘅得奖感言咧，得30秒，即系短到即系我知道有啲人咧，即系上台之后就滔滔不绝咁样。你虽然你要限制佢，但系你得30秒，真系有啲面下过。据说系现场失误咧，提早咗个你越讲完之后会有啲即场演奏啲 BGM。俾你去等你去过渡啊嘛，现场演奏嗰啲乐队啊，唔知系揿错掣啊，收错指示定系乜嘢啦。总之提早咗开始，咁对方听到声啦，即系以为对方赶你走，咁、你唔知佢系到底失误你，即系觉得你太长气啊嘛。虽然30秒可以长气到去边嘅，咁所以佢嘢就补用文字补翻佢得奖感言。呢、这个小失误咧就唔系咩咩嘅，其实即系但系有样嘢，我个人有少少。都有少少感慨嘅，因为佢《帕拉之门》其实系一个《龙与地下城》世界观到延伸出嚟嘅游戏嚟嘅，即系佢用紧嘅系《龙与地下城》个世界观嚟嘅，即系呢个系一个世上最庞大嘅 RPG 系统末游之一，所以佢当初就整 game 嗰阵时咧，D D&D 嗰边咧嘅人咧系有人派人过去嘅。咁 D&D 系威士忌嘅啊，最后俾孩之宝收购咗啊嘛，所以佢理论上属于孩之宝嘅资产嚟嘅。咁咧佢就个感言就系话，喺而家呢个时候咧，当初同佢哋合作部门嘅人咧已经离咗职啦。原因就系因为孩之宝嘅大炒人。即系呢件事本身就，我记得好似以前有报过类似嘅嘢。总之，孩之宝嘅业绩唔掂，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咁佢旗下嗰啲都其实都系算游戏嘅，虽然唔系电子游戏啦，就基本上都冇乜好攞得出手嘅嘢。你知人而家人手一部电话，你谂一谂到孩之宝嗰经营会几惨噶啦。主要裁员嘅部门咧就系 D&D 嘅部门同魔法风云会 MTG。咁啊，炒咗大惨，咁啊，虽然我都讲啦，而家 MPG 真系，真系，自从俾孩之宝收购咗之后，就真系，佢唔系只 game 唔掂啊，系佢食相难睇，急同当年暴雪一样嘅情况，俾动视收完之后，就不断咁逼佢去赚钱，更加地赚钱，结果你食相难睇咗之后，你只 game 本身都唔做得差，都差咗啊！而家就完全就是这么回事咁啊，但系 咁相对嚟讲咧，腾讯算系好啦，佢收购咗你，纯粹就做咩？我摆嚿钱落去，总之就摆嚿钱去就唔 Q 你啦，你自己你搞啦，嗰只相对嚟讲会比较好咯，呢种就 都系嗰句暂时系咁咯，即系腾讯我就有机会再开个拖，咁我好似呢间都关腾讯事嘅，因为 Epic 咁 OK， 我知道有啲勉强，不过都扔落去啦 ，Epic。今次告嘅唔系 Apple， 告嘅系 Google， 重点系赢咗。虽然未判点样判，但系陪审团已经裁定系Apple 赢噶啦。撑在点样去，系因为同我哋香港好似嘅，陪审团裁定胜诉败诉，但系法官去裁定点样判，即系罚几多赔几多嗰啲嘢。咁而家应该系去到裁定咗啦。咁啊，点样判就后面我哋再可能会再跟进啦。但系而家就首先就系话 Google Pay 涉嫌垄断。其实我可能会大家都同我会同一疑问，点解 Apple 唔系垄断 ，Android 系垄断咧 ？Android 照计其实仲难垄断咗 ，Android 你最惊嘛？ 因为调翻转 Apple iOS， 你就真系你净系你就系得 App Store，Android 反而你仲会有其他嘅。即系我哋比较熟嘅，可能我比较熟啦，我唔介意认 DMM 嗰度嗰嚿嘢，系佢自己都系一个平台嚟噶 ，DMM 嗰个都系一个 store 嚟噶，佢有佢自己嘅 game， 咁或者系大陆嗰啲咩小米啊咩我真系唔熟啊，大陆嗰啲有最少有十档八档呢啲咁嘅 Google Android 嘅 app 嘅应用商店，喂，你要讲垄断，点解系佢咧？咁当然唔系纯粹问嘅，咁我后边再睇啦。即系佢入边功课入边咧有提到一件事，就同 Apple 有少少唔同嘅，或者应该系 Apple 冇提到呢样嘢啦。就系话 Google 系利用佢喺 Android 入边嘅，虽然唔系唯一啦，但系都系极大部分系佢噶啦，用呢个优势咧去压迫其他平台。嗱，你要明白，其实香港都有噶。香港公平系咪香港嘅公平竞争法？我唔记得叫乜嘢啦。总之就系利用市场优势去压迫你嘅对手咧，系犯法嘅。香港都犯法噶。咁啊，所以佢系衰呢样嘢，即系佢系有啲秘密协议啊。即系譬如话你签咗我，你喺我度上架就唔准喺人哋度上架，又或者系如果你唔喺人哋度上架，喺我度上架嘅话咧，我就收平啲。类似乜嘢啦？佢冇讲到具体佢有啲咩秘密嘢。入边法庭就话有证据表示，咁个证据就系法庭入边我哋睇唔到啦。咁、但系佢就话，因为佢存在秘密协议，所以佢即系陪审团就判断 Google 系有用佢喺 Android 入边嘅垄断性地位去压迫其他对手。因为重点系呢样嘢，唔系话佢系咪自然垄断，因为有啲嘢自然垄断你都追佢唔上噶。因为佢系冇阻止人哋佢去做嘢嘅话咧，就咁嘅自然垄断咧就唔算犯法嘅。最少喺呢个美国入边系咁样啦，所以就而家就睇就判咗佢，应该系判咗佢败诉噶啦，系争在点样罚嘅啫。罚钱就唔系 OK 啊嘅，点样勒令佢整改？咁、呢方面就应该唔会有咩分别，因为 Apple 嗰边咧就已经系俾佢搞到要俾其他人开 App Store 啦，即系佢哋版本嘅 App Store 啦。咁 Google 本来就已经系咁噶啦，争在系话佢而家佢话佢洗横手咁解啫嘛，即系。粗俗啲讲法就粗俗啲白话啲嘅讲法就系 Google 洗横手，咁啊俾人告，咁啊佢洗唔洗横手，我哋真系睇鬼睇到咩？老老实实，咁啊总之佢就败诉啦，咁样即系解释翻点解会有咁奇特嘅败诉方法啦，咁啊 咁啊，讲奇特，我要讲一个C3嚟嘅啫，大家未必冇咩公众性嘅呢、這个 Shadowverse 新章啦，佢叫新章啦，我觉得直情系 2.0 嚟噶啦。佢入面出咗好多咩新功能啊、整合啊、超进化啊、乜乜七七呢啲，唔 fucking care， 而系全新嘅暗影师章入面，你甚至可以喺入面打牌。 吓、啊！ 你喺个打牌入面嘅 game 入面有打牌。 你讲乜嘢？ 即系佢嗰只卡牌 game 嚟，你可以喺入面打麻雀。 What the fuck？ 你喺暗影师章入面一只卡 game 入面打麻雀。 What the fuck？ 搞乜鸠啊？因为佢系咩咧？佢系 set 咗个类似平台嘅嘢，大家唔知点解有啲 game 系好中意咁样做，即系啲交流平台啊，最似你V 啊嗰阵时都有噶嘛。喺个交流平台入边，你可以玩，你可以做好多小游戏，可以钓鱼，可以成咁啊。呢啲嘢就冇乜嘢啊，本来就，但系喺打牌就比较奇特少少，所以先系啱啱我嗰句，你喺个打牌游戏入边，你甚至可以打牌打麻雀。 What the fuck？ 即系。好撚搞笑！嗱，我即系出咗之后，我睇下我翻唔翻去望一望，因为其实我已经冇玩噶啦，翻去睇一睇佢点样搞，系佢系有咩嘢，系咪新鲜萝卜？嗱，因为原本嘅系统咧系通嘅，只不过真游戏嘅黄色架床叠屋啦，新增一啲系统落去。啲 game 有冇期待，我就冇晒期待噶啦，老老实实。但系睇在佢可以打牌嘅份上，睇下佢啦。啊，顺便系换咗主角。嗰、那個阿 Alisa 即係一路都俾人吐槽，佢自己都吐槽自己，我唔係主角咩？啊 ，OK， 你而家真係唔係主角了，第二部已經細鳩咗佢啦。咁啊睇一睇嘅，順便即係算純私心，冇咩公眾性嘅嘢嘅可以，冇乜公眾性可言噶啦，咁樣啦。 跟住又講下， 好咁啊，理論上好嚴肅啊。你聽我把聲都唔同咗。喂，真係公共性嚟嘅喎，呢件事刑事案件嚟㗎，即係本來就同 ACC 冇關係啊。雖然我聽到個嚇我影相咩啦，就係台灣就出現一個 N 號房事件，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N 號房事件啦，應該聽過嘅，可能唔記得咗啦。之前韓國出現一單 N 號房事件啦，咁啊就係有啲人係逼啲女拍片，跟住就放上去一啲私人群組。入面去分享，咁因为佢入面有会有8个编号入去，所以就叫做 N 号房。咁呢入面冇孖号嘅，但係好类似嘅动作。咁台湾发生嘅。一开始呢听佢个网名啊，我已经暗叫不妙㗎啦。点解呢？因为佢个主谋啊叫做台罗教主。有印象㗎喎，我哋呢个名字我真係听过。唔係熟口面，我肯定我听过呢个名字。咁嗰阵时我已经觉得但我听过唔代表乜嘢啊嘛，因为但係跟住再公开埋佢间公司我唔识，但係有人查返间公司谋奇游戏。咁听名都听到啦，游戏开发公司真係喺台湾开发 game 嘅。虽然只 game 我就听，我好老实讲我就听名都未听过嘅。但係有人识啦，最少机会做。咁啊，哇！咁我就我嗰啲一身蚁啦，就系，因为据说最后三个受害人得9岁，呢啲咧应该类似最初。我好认真，我唔系假道学，唔系圣，我觉得呢啲人，喂，你我知你，即系我咧，我最我唔知点讲啊，即系我入边谂嘅，你冇资格将罗莉个罗字放落你个名度咯，屌啦星，即系你搞现实嘅细路女，唔系同你讲乜嘢，据说。就话佢系佢逼嗰啲唔识嘢嘅咧，咪话你拍啲片嗰啲咁啊拍啲咸片，咁啊或者拍啲拍咸相俾我，我就可以俾几千蚊你，俾手机俾乜嘢你咁样，即系叫利益交换啊。咁有啲就喺钱份上就谂住话要想去做赚外快啦。咁结果佢攞咗张相之后就话嗱，而家我有你裸照啦，如果你唔想我公开你嘅话咧，就乜乜乜乜乜啦。当然我知道，其实佢可能钓咗好多人，有部分上当俾咗上佢，亦都有部分上当，再一步上当俾佢继续胁迫啦。总之结果就搞到好大镬，咁啊而家拉钩咗，咁啊当嘢仲要系呢个文策院，台湾文策院，即系文化及体育又娱乐，我唔记得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唔记得个全名啦。总之你当系康乐文化事务处。嗰啲嘢啦，嗰啲嘢啦，有资助呢间游戏公司嘅，咁啊当然即刻马上切割啦。你知台湾政府对呢啲嘢切割速度几咁快啦，而且呢啲嘢坚系大镬噶嘛。即系我觉得咁啊，其实净系影相啫，唔需要判太重嘅，判个一两年就好够噶啦。而家查到嘅都有89个受害者，每个人判两年啦，唔该，差唔多啦，我觉得唔好太过苛责你哋呢咁嘅人，89个人，每人判一年。啱噶啦，一罪一罚啊嘛，台湾兄， 我佢话每日每个罚翻，诶，冇两年，一年都够咯。我相信你都翻，你出唔翻嚟噶啦。而且我相信你去到入边咧，你个菊花洗干净啲啦。即系嗱，我纯粹系发泄嘅作用，所以诶冇咩新闻性可言嘅啦。即系连登系咪连登嘅潮文嚟啊嘛？即系嗰个岛上边全部都系谂住老师引诱学生，跟住个仔同阿妈，成岛都系咁嘅人嚟噶嘛？即系。这个台湾的性犯罪率是高过印度26倍，高过印度26倍。台湾 无谓伤害，无谓伤害人的自尊心啦。 即系，不过算了 OK。 即系再讲，有啲嘢讲，有啲嘢唔好讲啦。 即系我都系，我觉得呢啲人应该要再讲多次，讲完噶啦。 讲嚟难堪嘅嘢就无谓讲啦。台湾边度系咁？ 讲埋啦，死一句，入去等住俾人爆谷啦，仆街！好，咁我哋去邻国日本 VTuber 相关嘅新聞。当然我知 VTuber 好多新聞，但系知我哋而家已经好少报噶啦。如果唔系有啲咩大新聞，系一样好有趣嘅嘢，即系多多博学院。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呢个名嘅。如果你一个 日本一超有名嘅所谓动漫嗰个棍片学校，不算啦，太有名啦，一下 睇你点睇啦。佢又的确产生咗好多系咪人才，我唔知，最少系业界从业员啦。即系我又好少听代动目入边系真系出到啲劲人嘅，老老实实。即系我哋熟悉嗰啲，你做咗导演啊，甚至你做到系扣啊，嗰啲高位啊，我哋会听到名嗰啲位啊，都系算劲人啦、啊。好少出新代动目嘅，但其实出咗代动目咧，系出咗好多好多业界从业员噶。即系通常就系去到动画师啊、原画师嗰度为止步咯。所以我哋好少听嗰啲嘅名，不过唔紧要啦。佢系喺生产人才方面系的确日本最大嘅 ACG 嘅学院嚟嘅，佢教嗰啲真系业界相关嘅职业训练学校嚟嘅。咁跟上时代进步啦，佢而家就教呢个 VTuber 学科，即系揾埋彩虹社入边去做监修。我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与其揾彩虹社嗰类。即系教人点样做 VTuber 嘅人去教，你不如教佢下面相关产业嗰啲嘢啦，嗰啲先真系赚钱同缺人啊！即系譬如最缺人亦都最赚钱嘅动作系 2D Life C， 大家知道佢个皮啊，晓肉噶嘛，点样喐佢原本一张图嚟嘅啫嘛，而家通常就系画嗰阵时咧就已经将佢拆开咗噶啦，但系咧点样将佢拆开拆好啲，跟住将佢砌翻就变成一个动画。局部变形嗰个嘢，即系 2D life 啦，简单讲就系、是、去令到佢可以好似识喐咁样咧，做呢样嘢嘅人咧系非常之稀缺嘅，因为一种系高度技术人才嚟嘅，难过做 3D。我话咧，虽然佢都算系 3D 动画嘅一种，但系佢系难过做 3D 好多，唔知系有技术，有少少匠心先可以做到，要啲创作性嘅，即系一张画点样拆。佢条毛点样拆法？个头发分几多层？唔一定越多越好噶，当然通常都多系好啦。点样拆嗰啲嘢？呢啲咁嘅嘢。其实是冇一个专门课程嘅，而家 2D Life 好似有人教，但是 VTuber 用嘅 2D Life 咧系冇人教嘅，暂时都好似未听过，可能有我唔知啦，孤陋寡闻。咁呢啲嘢我觉得，嗱我唔知佢有冇啊，但系佢而家根据佢嘅招生咧，似乎佢教嘅系教做 VTuber 嗰、那个，即系中之人嗰、那个，就唔系教技术相关。可能佢因为佢都有 3D 动画导演噶嘛，可能嗰啲佢觉得已经够啦。佢都有教 2D Life 噶嘛，可能觉得嗰啲已经足够啦，撑在点样做中之人嗰啲嘢。虽然我只能话你听，咁谂多 VTuber 有几多个真系做得掂嘅？你话大家心知肚明啦。呢只绝对唔系一代盗墓教得教出嚟嘅人，代盗墓要教嗰啲技术性人才咧，就真系有存在嘅，唔少嘅，只不过我哋唔识啫。真系有好多存在嘅，虽然佢都炒过唔少镬啦，最出名就系魔冲啊。当年第一部动画化嗰阵时，嗰嚿嘢咪特盗墓嗰啲学生画出嚟嘅咯，嗰啲咁嘅邪神像，哇！虽然去到中国代工都唔改变我啦， 咁无谓讲啦啲嘢，啲历史问题就历史事就 啊，咁 就系依间嘢用我就即系依间嘢我最有名就系咩咧？喺九尾年开《绝望先生》里面咧，依间铺依档嘢咧系彻底利用我搞嘅，即系差唔多叫咩？总之你系阿宅咧，定系依间地读书噶啦。虽然都出个真系出个人才嘅，即系咪出个人啦？唔敢话人才啦，但起码人识噶啦。即系算啦，就冇再讲你嗰句。 好啊，咁啊，讲一只有几有趣嘅游戏，叫Mimi， 应该系咪读？定应该读二Mimi 啊？咁啊，简单讲就系入边你设计好个角色之后，先入个 AI 入边，然后佢就会 AI 其中一个玩法就系、是、佢做 RPG 啊，佢做 又有 AI gen 个 NPC 讲乜嘢出嚟。咁佢就唔止係讲嘅，咁包括埋动作啊、表情啊嗰啲嘢， 去 gen 出嚟，即係你 set 好咗個角色。其實而家已經有㗎啦，不過咧就冇咁完整，佢純粹係文字嘅 RPG 啫。你可以各種玩法啦嚇，你有個 NPC 喺度，你中意同佢求婚又得，你中意不可名狀嗰啲都得，即係類似咁嘅樣嘅嘢啦。但呢個就再完整啲，咁啊包括埋樣，包括埋表情動作都係 AI 將出嚟嘅。咁以而家嘅 LLM 啦，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黐喺個人嘅反應噶啦。我個人覺得最吸引嘅嘅方就係你可以毫無壓力咁對住一個好似人反應嘅非人去做任何正常你唔可以對人做嘅動作。我已經覺得好婉轉啦，大家明白啦。再講詳細啲就 R18 噶啦。 咁呢個 game 唔係 R18 玩唔翻啊？ 系呢、這个 game 嗱，好无好遗憾地喺呢只 game 入边咧，应该冇好 R18 嘅嘢。当然你对佢做嘅嘢可以好咩啦，但系佢应该系冇嗰类18咁 game 应该会有嘅画面俾到你嘅。但系你对佢文字上啦，或者叫语言上啦，如果你想贴切啲就系语言上，你都可以咁样同佢玩嘅，即系玩鸠佢咯。基本上就系我觉得满足你个黑暗嘅支配欲望。基本上玩坏佢，系当然你可以同佢谈情说爱都可以嘅，你可以慢慢搞，你中意点样玩都得嘅。系一个即系如果纯粹冇文字咧，都仲未有咁咩。呢啲游戏你就我当然我知道未必可以模拟得好好，因为先讲我未试，冇试过，我只系试过啲类似嘅物体啫。佢冇讲到佢系乜嘢，但我相信应该系接入现有嘅 LLM， 即系GPT 又好，你边档嘢都好啦。咁样去模拟翻佢啲对话嗰类嘢，因为原本真系做得到嘅，你好耐之前提过噶啦，只系争在有冇人整合同埋玩得好唔好嘅啫，咁样啦。有兴趣可以玩下到底呢种知，你认为系可以点样玩法啊？咁啊，可以睇，可能系一种新型嘅游戏方式嚟，好认真。那个 NPC 可以余生，而家可能仲系有少少咩啦，咁但系可能系到时会有咗咁啊，咁因为随住 LM。文字生成模型啊，可以更加似人多啲咧，系会好恐怖啊！咁啊，我哋上个礼拜先讲 Google 嘅新模型 Gemini 啊，我唔知应该点读啊，唔好意思啊，我啲英文差。咁咧，佢又新模型啦，咁啊之前有讲过，想象好好，现实好骨感。咁啊，就而家就仲摆多一样嘢出嚟，就系 Google 认咗嗰段发布嗰段好似好劲嗰段片啊，唔系实机拍摄嘅。是有剪接同埋有做做过嘢嘅。虽然因为我顺序唔同啊，我係先玩咗佢个模型之后再睇片嘅。所以我冇呢方面我冇误解到。但係好多人都误会就係、是、佢係攞个 cam 影住件嘢，然后佢一路变咁佢一路释张出嚟。首先Bug 嘅玩法流程呢係你一句佢应你一句，你讲一次佢应你一次。系唔会，佢系喺你冇反应嘅情况之下，即系你做一啲嘢，输入咗嘢咧，未咁迅速之后咧，进之前咧，佢系唔会有反应嘅。而佢 gen 嗰阵时都要时间嘅，所以佢唔会马上就有反应嘅。而我后边我睇片嗰时候，好似同我玩嘅有少少唔同，我冇见到有任何地方可以输入影片喎。嗰阵时我谂嘅咧，系咪有 API 之类嘅嘢可以置入咧？咁然后而家就爆出嚟，唔系，纯粹就系佢真系影咗图嘅啫。其实佢系一个影片入边 cap 某一张图出嚟。跟住再加文字去问佢，跟住佢先俾反应佢，就唔系话佢见到你画紧画下张图，咁样跟住佢又去谂到啲嘢去讲，唔系咁样，咁可能又大家有少少误会啦，因为我之前讲过冇佢段片咁咩啊，佢现实好骨感嘅，更加冇话佢哋审查，我上个礼拜提咗呢度就唔再提啦。咁啊，结果就你都谂到啦，原本以为出个新模型套戏又未，因为其实喺 AI 业界系咁啊，不耐佢讲我啦。出个新模型超越咗之前所有模型，系威系死一阵，跟住第二档又出个新嘢，又超越晒之前所有嘢，咁又威咗一阵。即系前排 SDR 出嗰阵时好威，跟住出咗 Lola， 出咗 Control， 跟住突然间 Majuli 出咗个 Ninja 五啊，之后突然间哇劲咗咁卵多，跟住又轮到呢、這个Law for AI 又出个劲嘅出嚟，跟住。即系不断咁有个新模型去咩啊嘛，咁佢话佢劲过 GPT-4， 话我试上嚟咧，我觉得系劲过佢之前嘅，但系劲唔劲过 GPT-4 咧？我觉得最多劲过 3.5 啫，四到越多语言上面系咯，即系你同佢讲广东话佢系识嘅，呢啲嘢系之前个模型做唔到嘅，之前个模型扮识嘅啫，呢个系真识嘅，之前咧佢话佢识，但系实际上做唔到。 因此啦，咁啊呢个 Google 之前吐气扬眉嗰阵时，股价升咗啊嘛，而家呕翻晒出嚟。我你都理解啊啦，即系喂老实讲，我又调翻转喎，呢次我又企喺 Google 嗰边喎。喂，你哋啲科技影片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做到好似好劲咁样，佢唔系呃你就得啦。佢呢嚿嘢实际上佢先系取巧嗰啲啫，入边当嘢做啲简报啊嗰阵时，嗰啲数唔取巧嘅咩？入边当嘢唔取巧啊？即系我之前讲我哋 Apple 专题嗰阵时都提过啦，佢个数系真噶，系事实噶，唔系事实之全部啫嘛。喺某个特定嘅情况之下先做得到嘅啫嘛，一样嘅啫嘛。即系所以不过就大家期待过高啦，只能咁讲啊。讲 GPT 仲讲多几样嘢啦。嚟啦，听翻嚟啫，我冇事。据说呢个 GPT 4咧越来越人性化了，不过唔系话佢讲嘢嘅咁似人啊，系佢做嘢 开始 hea 你啦。 越来越勾气。GPT 4同 GPT 3最大其中一个唔同啦，叫做就系、是、佢由2开始，2到3 3到4都系啦，佢嘅回答可以越来越详细。GPT 2呢佢答你呢一句系两个字嘅啫。GPT 3呢就大概可以一段文囉，你当一个 tweet 咗百零字囉。有时多起嚟可以几百字嘅，但系通常答你百零字嘅啫。咁去到 GPT 4呢甚至可以一段文章俾你嘅，即如果你输入正确的话。但系而家啲人发现咧，喺模型冇喐过嘅情况之下，因为 GPT 4最后一个模型已经系11月嘅事嚟噶啦，即系喺我哋呢个业界，唔好可唔可以加我啦先啦？喺呢个 AI 呢个业界咧，个几月已经好长嘅时间噶啦，嘉明噶啦。喺呢个机入边，佢冇换过模型，但系越嚟越懒咗，唔知点解，系咪佢某啲地方呢、这个精神觉醒咗？屌，我系咪答你咁详细都系咁样噶啦？系教你算啦。 人嗰嘢好人性化 啊！我唔知定系纯粹为咗节省呢个运算资源咧，唔知道。 即系教你。 总之系教你啦。啲开始俾人话佢系教你，咁啊，因为我呢个免费仔就试唔到四。喺冰嗰边咧，我又唔系好觉有咁样，因为冰嗰边用 GPT 4嘅，本来就已经俾人限制咗个长度好捻短噶啦，咁啊，所以冇乜感觉。咁啊，唔知咁啊，佢有咁嘅嘢，咁啊，即系技术性咧，就唔系有啲好咩大问题，但系听起嚟就好 juicy 啊，就系、是、哦，而家系 AI 连偷懒都学咗人喎， 好事嘅， 几可爱啦。 AI 冇咁勤力，但系佢勤力嘅人就冇。 即系好啊，咁啊，最后仲有一单呕血啊，真系呕血，冇讲笑，因为政治啊都连唔多，估唔到我哋连 ACG 呢方面都系啊，即系虽然佢唔到唔系好全好关 AC 事啦 ，G 系 G 啦，因为 G 嘅平台。咁佢之前就可能因为有观众流失啦，咁佢就宣布放宽呢个性相关内容政策，即系色情内容啦。简单讲就系允许一啲艺术裸露， 即系乜嘢？ 乜鸠艺术裸露啊？咪即系咸嘢咯？ 健全版退唔系健全版退魔人，呢个你睇少女扑街，唔知系咪好似《仙人三公主》健全版退魔人，结果喺 X 里面俾人吐槽抹完。 因为分类唔一样啊嘛，分甚至日期都唔一样，唔紧要啦。总之，佢就话可以允许一啲艺术性嘅色情，我晒够气啦，咪即系擦边球咯，即系唔系咸到真系咸片嗰种咸咯，咁大把嗰啲。 总之你唔好假真君啦，就话知你啦，嗰只咯， 即系嗰啲擦边球嘅嘢。佢之前就话15号就话宣布15号放宽，咁大家就好兴奋咁，佢终于谂通咗啦，即系咁啊，开始有人去搞嗰啲呢啲咁开始搞啦，结果俾人 ban 够晒。说好的放宽咧，然后原本我哋谂嘅就系、是，哦，我15号话，我15号话啫，冇话15号就开始噶嘛，即系我以为咁样噶咋，我以为佢收快慢脚啦，结果佢17号同你讲，我哋都系收翻个政策啦，因为而家系唔准任何嘅色情内容噶嘛，除咗 L game 之外。即係個所謂色情龍龍係包括嗰啲咧，攀比 L 係咪叫攀比 L？ 彈 cosplay 彈琴嗰個啊，嗰種都唔得噶。但係佢近年個流量不斷咁下跌啊嘛，咁人問諗緊係咪佢想用呢招搞紅？結果咧就應該係反彈太大，反口。咁你反口還反口，咁你唔使 ban 人啊，大佬。我唔知解封未啊？听，因为我未冇听到啲人有冇解封，因为我冇睇开嗰啲人嘅。我只不过揾新闻嗰阵时，我本来揾嘅新闻咧就系、是，哦，佢放宽啦。咁啊，执行放宽第一日点样啊？跟住啲人话俾人 ban 够咗，吓、啊，切、喂，你弹出大盒刀 几夸张下喎，两日啫，即系我哋近年啲新闻真系成日都系咁样，我哋都未得闲报，未我哋唔我哋冇延迟报噶，我哋只系未等到我下一次录音咋，佢就同我改又改咗啦，唉、哎、真系咁啊！我唔知即系又临近年尾啦，到底系会年尾放假小新闻啦，定系年尾先同你通多啲嘢多嘢玩咧？啊，咁啊睇下点啊！ 要好啦，咁今日拜好长啦，就到此为止，口水干啦。咁年尾啊，而家就期待紧就系、是。究竟年尾会又有结婚呢？因为年尾是结婚旺季嚟嘅，冲结婚，每年旺季冲结婚噶啦。 即系呢啲圣诞相关嘅嗰啲嘢，已经七七八八啦，即系唔系啊 event 嗰啲都嚟晒啦。 系啦，同埋就睇下圣诞第三次是非会喺年尾又搞掂佢啦。 嗯， 啊Elon Musk已经将个圣诞火箭车送咗去发射站噶啦。咁就等睇年第三次大烟花啦。好，咁就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